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不理政治注定集书，关人胆子做只港珠，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经。 新一集的天下正 經， 天下正 經 了。 今次呢就是沒有了 Sunny 的天下正經了。 是啦，因為有 Cyrus， 有阿 Ken， 咪後的柳 Sir， 還有天狗。 是啦，天狗啊， 都有四個人，都有四個人， 都有四個，不過出鏡呢就兩個啊。咁啊， 都係人強馬壯 啊。咁我哋 咁啊，今日咧就講嗰啲稍微輕鬆啲嘅 topic 啦， 輕鬆啲啦。 講呢樣嘢我精神啦，咁啊。咁啊就今日講，其實啱啱就啱啱去完呢個聖地牙哥或者 San Diego 嘅 Comic Con， 咁咧佢每年差唔多七月嘅時候咧，都係呢個時間咧就有San Diego Comic Con 嘅。咁大家其實佢，但首先講就 Comic Con 呢個字先啦，因為佢 comic 啊嘛 ，comic 其實比較話漫畫啊嘛， 係啊。 但係其實大家好多公眾講呢樣嘢，其實每一年 Comic Con 咧，漫畫元素係越嚟越少嘅。因為咧，佢 comic con 其實佢唔係淨係漫畫，佢係所有嘅 pop culture 入邊都有嘅。譬如所有嘅電影公司咧，佢有新電影咧，佢呢幾個月佢就會嚟呢度宣傳，即係佢 comic con 入邊咧，佢就會做一個 debut 嘅trailer。但可能你要見到最新最近嗰、那個Wonder Woman 佢有新嘅 trailer 啦，佢一定係 comic con 嗰時咧係俾啲觀眾睇嘅，佢最先發布嘅。 咁呢個 Comic Con 出咗幾耐？即係幾多年？ 佢好多年，佢係美國最歷史最悠久嘅 convention 啦。關於嗰陣時係好聽好多人講咧 ，Comic Con 咧係你可以，譬如佢第一日開門咧，你可以行入去買飛嘅。 係， 行入去買飛就得㗎啦。係啦，嗰陣時咧就真係 Comic Con 就係淨係賣漫畫嘅啫。係啦， 就冇啲電影啊咁嘅元素。 係因為就係因為 Marvel 開始佢拍好多超級英雄的電影，咁佢就變成就慢慢形成一個 pop culture， 跟住 DC 可能就拍啦，咁就拍啦，咁啊就谷咗好多電影公司咧，佢就做細，就去 Comic Con 做一個宣傳，咁佢就變咗好多，即係慢慢就變咗好少漫畫元素都有，因為佢一陣會講啦，就係佢把 Comic Con 入邊佢有好多唔同嘅 panel， 有大有細嘅，咁當然電影公司嚟嗰啲係好勁噶啦，嗰啲排到黐筋噶啦。咁就係咁啦。但係最我想即係講就係話其實 Comic Con 咧我係十一月嗰陣時咧就要係買，就佢唔係叫買飛嘅，佢就叫買個 badge 嘅。我記唔記得攞嚟？嗰個 badge 咧係有曬你個人嘅資料嘅。OK， 好大好大個嘅。 嗰個 badge 係你嗰啲 name pad， 你譬如翻工咧 name badge 嗰啲啦，唔記得大最衰。咁咧係咁嘅，有曬你個人資料嘅。咁咧 但你嗰間即係九個月前已經買定嘅喎。 係啦，因為點解？ 即係出年七月又做，即係今年十一月你就要買定。 係啦，係啦，就係咁嘅。嗱，佢點解要十一月買咧？就係咧，因為上年去完嗰啲人咧，你想下年去咧，佢哋有 priority 嘅，佢就可以首先就 register 買 badge 嘅。OK， 咁咧佢 Comic Con 嘅日子咧係由星期四至星期日，但係咧佢由星期三已經開始，因為星期三佢嗰個Preview night 咧就可以或者介紹啊一啲嘢，我通常都冇去嘅。咁佢介紹一啲關於今年有咩新產品啊，或者呢樣嗰樣啊，同埋佢嗰個exhibit hall， 即係個展覽館都係星期三晚可以開嘅。咁啊，有啲人可以趁機入去買啲限量版啊咁樣成啦。咁佢亦基本上係由星期三至星期日嘅。 哦，哇 ！OK， 係四日半都啦，係啦。咁啊。講翻買 badge 嗰度啦，咁你買 badge 嘅話咧，係我係十一月買，咁因為咧佢上年你 你如果去咗嘅話，你變咗你今年有 priority 可以買，可以繼續買咯。但佢最撲街嘅一樣嘢就係佢焗住你一定要買，因為咧，因為如果你今年冇買，你斷咗嘅話，你要等到二月咧，你等到二月咧，全世界 public registration 買咧，哇好大鑊，咁你可能冇可能買到嘅， 我直頭買唔到咁滯啊！ 買唔到就買唔到，因為就算而家我咧，嗱佢買係咁嘅，佢咧係 Comic Con， 你要去上佢 website， 你 sign up 咗一個 member ID。咁跟住你俾咗佢 email address， 佢到時到後咧，咁你知 information 咧，佢會 send 個 email 俾你。咁你買 batch 嗰時咧，係你兩日之前佢 send 一個 email 俾你，話俾你知，我升到通常係星期六朝頭早九點鐘，九點鐘就買，咁佢 send 條 link 俾你，你要九點鐘七點至九點鐘嘅時間咧，你就要 click 落嗰條 link 度。跟住咧 ，click 落去 link 咧， 朝頭早 唔係一定買到喎，屌垃圾！ 入得到條 link 先算。 唔係入條 link 入到，前年入到嘅，因為佢入咗條 link 之後咧，佢個叫 waiting room， 全部人咧就九點鐘之前咧要喺嗰個 waiting room 度等嘅。 哇！你講到好似真係買 iPhone 咁樣。 係啊，係啊，好誇張嘅。咁仲未講完啊！跟住九點鐘開始之後咧，佢個電腦嘅 server 會 randomly pick 人入去嘅。你個 pick 咗你入去，你可能你等嗰陣時，有啲人等五分鐘，有啲人等十分鐘。有些人等15分鐘，但是 doesn't matter， 他最長時間45分鐘就會買完。 哇、wow, 你講第一批 Yes、啊、即第一批即是之前去到上 面。有什麼優惠呢？第一批人買到的話 他已經買到是已經是一個優惠來的 了、 oh, okay, okay. 即 是有非買你還想 怎樣即是你買到已經是好即是你的 computer 要 random 來 pick 你的嘛、 啊、即是好像買到個未出的 iPhone 那麼就 是啊是啊但我不知道佢，你可能你近你住近啲，或者你住加州，因為佢個 server 唔知喺邊度啦，唔知佢點啦。可能即係有全世界好多人都買嘅，我見到同嗰啲 fans 傾啊，有啲係加拿大嚟，有啲喺 Orlando 嚟，有啲係第二個國家嚟，因為佢有 international batch 嘅，即係有啲 international 嚟嘅咧。譬如喺外國嚟嘅話，嗰啲 batch， 因為佢今年佢就唔同嘅，因為今年咧，個未開 show 之前咧，佢寄個 batch 俾你。但是 international 啲寄唔到嘛，去 pick up 啊嘛。啊，往年就唔係啊，往年最撲街，好麻煩嘅。你去到嗰個 San Diego convention 嗰陣時咧，你要上去樓上。 Wilco， 佢 pick up 嗰個 badge， 佢 badge 出嚟，你要 show 你個 ID 出嚟。所以咧，佢每個人都要 show 一個 ID， 你話俾你嗰個 registration pin 你嗰個 registration 嗰個 barcode 就俾佢，佢 check 過你 ID， 我就你啦。咁跟住就俾個 badge 嚟嘅。今年就好啲，唔使，咁就寄俾你。但係咧正常嚟講，佢就杜絕啲。個 badge 係 transfer 俾第二個人嘅，因為個 badge 有你個名喺度嘅。 嗯。 今年 有相嘅喎。 冇相冇相 嘅。係咯。咁你入去嘅時候，你都可以 transfer 嘅，即 係 我。 係啊，因為佢今年佢加咗一樣嘢，就喺嗰個 convention 入邊咧，佢有個 scanning machine 啊。但係嗰樣係法國餐多嚿魚啫，因為你就咁 scan 就俾你入去嘅啫。 嚇。 但係佢唔會 check 你 ID， 因為太多人入去啦。 嚇。 你冇可能逐個都 check ID 嘅，條龍長到撲街嘅。咁你所以佢變咗咧佢只不過係個 badge 係都係一個身份認證，譬如你買好多譬如我買上年我買呢個限量版啊，今年 Superheroes， yeah， 今年我買呢個限量版啊，每人只可以買一個 嚇，咁啊遞高少少，等啲觀眾睇下，呢個係 LEGO， 因為我係 LEGO 嘅 fans 啦，咁我係 LEGO 嘅 fans 啦。因為今年相對呢兩個就易排啲，因為佢嘅吸引力就弱啲。但係呢個就係上年我攞翻嚟啦，因為上年佢成每年佢 LEGO 都有，唔係淨係 LEGO 嘅，你俾翻張紙睇咧，佢每個廠家都好多 exclusive 嘅。 即係呢一啲產品就係出邊街度揾唔到噶啦。 可以揾唔到佢 exclusive 係啦，除非你喺 Amazon 啊，佢咪啲人貨出嚟賣啦，嗰啲係 secondary market 啦，係啦係啦。咁啊講翻買 badge 咯，咁啊買完首要買完 badge 之後咧。佢正式二月咧就有個 public registration， 就係俾全世界，即係 open to public 啦。 open to public 啦 ，open 到咩意思咧？即係你上一次十一月買唔到，你都可以二月買。 嚇！ 但係根本係 impossible 嘅，因為佢係全世界，同埋因為佢點解要限住咁多人？因為佢個 convention 只得咁大，但係你入邊咁多人入去，佢有嗰個 fire code 嘅考慮，即係防火考慮，佢唔可以太逼噶嘛。 係啊， 雖然都好撚逼噶啦，即係我去成呢個手唔望啦。咁佢就所以就係咁咯。咁佢二月買完之後咧，仲未完嘅。咁你去 San Diego， 通常啲人咧都係住幾晚噶嘛。 嚇！ 因為佢一日好少，或者你最多係星期日嘅啫。咁你去嗰度住，咁你要 hotel 噶嘛。 嚇 ！hotel 又係爭奔頭嘅。 去到咧又係佢兩三月之前咧就會寄嗰條 link 俾你，話俾你知個 email 俾你，話俾你知 OK 星期六幾多點開始，咁你咧就全世界就可以訂酒店啦。不過房間係要 block room rate 啫嘛，因為佢係跟咗個 Comic Con。 但係你唔可以自己去訂，一定要香港條 link 訂。 嗱，譬如你去 San Diego Hilton， 你去邊間啦？你揀翻下年個日子咧，佢係 block 咗嘅，佢唔俾你訂嘅。 哇！滿曬啦嗰日。 係啦，因為佢預留咗俾啲人去 San Diego Comic Con 嘅。係啦。 嗰啲你一定要透過佢嗰條 link 先可以做。 係啦。 但係平啲定貴啲嘅咧？即係咁樣訂酒店。 個 rate 係貴平少少嘅，因為佢 block room rate 啊嘛，佢係上個 係平少少嘅。 但係佢呢個咁嘅 Comic Con， 我諗係淨係 San Diego 先做到，佢之後 San Diego 先有咁多個 hotel， 佢先有咁多個先可以容納到咁多人，因為你唔係淨係講 public 去參加啊嘛，啲廠商啊，廠商你睇呢度都幾百個啦，啲人住邊啊？佢住酒店啊，唔好瞓街咩？咁佢真係要好多人喺度住啊嘛，真係佢個 venue 一定要容納到咁多人。 會唔會真係訂唔到，真係要瞓街咧？ 啊，應該唔會，因為佢咧佢係分開嘅，佢有啲係佢最主要訂唔到嗰啲酒店喺單攤喺直頭喺嗰個 convention 附近嗰啲。嗱，講翻呢度San Diego 呢度啦。佢成個 Comic Con 唔係淨係話佢 convention 入邊嘅，佢包括埋佢三個 hotel 最主要嘅，隔離嘅啫，就係 Hilton San Diego Bayfront、Marriott San Diego 同埋 Manchester Grand Hyatt。佢三個酒店入邊咧都好多嘢搞嘅，好多嘢玩嘅。譬如其中一個酒店咧，佢有 即係都 theme 咗啦，就係專門就係為呢、這個。 佢其中一個酒店咧就係、是、好似係Grand Hyatt 咧，定係隔離，定係 Marriott 咧？佢全日都播 animation 嘅，你可以入去睇嘅。你只要有買 badge 咧，你有買咗個 badge 嘅話咧，所有入邊嗰啲 event 啊，喺 hotel 嘅話 convention 咩，你都免費可以入去睇嘅。OK， 同埋佢隔離個房咧，每晚九點鐘之後咧就播曬之前全日嗰啲 panel 嗰啲精華。譬如你Marvel 嘅有啲演有咁啊嗰日嗰啲嗰個 panel 有啲演員嚟做答問啊，或介紹啲新嘅 trailer， 咁佢每日九點鐘咧佢播翻啲精華俾你睇嘅，咁你可以去睇嘅，咁你可以舒舒服服睇，唔使排隊啊嘛。咁一陣間我會講翻佢嗰個movie panel 佢點樣啲人排隊好 crazy 嘅，我有影相添嘅。咁好啦，咁啊跟住講翻就係話啲人排 hotel 啦 ，hotel 完咗之後 ，OK 都已經係完咗噶啦。其實都冇乜嘢係好，即係你嚟之前係做買 badge 同埋 hotel 嘅啫。OK， 咁但係咧，佢另外一個其中一個賣點咧，Comic Con 咧就係嗰啲商品有好多 exclusive 嘅，即係我 show 俾你一啲啦。又係爭奔頭嘅。 啊，你個 badge 賣咗幾錢啊？ 我 badge 啊，星期日$40。 星期日？哦，即係逐日買嘅。 Yeah， 星期日$40。跟住咧，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每日都$55。 嚇！哦，每日要買。 如果你去曬四日嘅話咧，就兩嚿水。 咁你訂 batch 嗰度要逐日訂嘅咯喎，即係唔係話冇話一個係好似我哋吸 嗱頭先講翻頭先你嗰個 waiting room 嗰度，你佢放啲 waiting room 啊，得到你嗰時候，佢將到你買嗰時候，你又唔知10分鐘十五分鐘，你就買，你就揀咯，你又揀你中意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但係未必星期三晚都有 preview night 都得噶嘛。咁咧，但係咧唔係一定 guarantee 有，可能之前啲人賣曬，到你嗰時候剩翻。水尾剩咗星期日咯，因為佢 Comic Con 最尖峰嘅時間就係星期五同星期六啊嘛，所以變咗我試過有一年淨係去，我試過有一年淨係去星期四同星期日， 係咯，咁都有咁嘅可能嘅，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星期日就少啲人揀啦，係啊，因為第二日翻工啊嘛，但係好多人都去四日噶啦，好多人都去四日，變咗佢星期日夜晚都係住喺 hotel， 四日去一個 convention 真係 係咯，佢好 誇張啊， 因為佢好多 panel 唔係嘅，當年。好似我當年去 CES 就係咁樣咯，佢幾日都去 Vegas 啊 嘛， 係咯，好多人做 都去 香港 度，係啊 CES 啊，但係哇哦，真係估唔到可以。 你諗下佢嗰個 exhibit hall 都咁大啦，起碼都要行兩日啦，即係你起碼你睇嘢啊，成啊。 有冇去過香港嗰個會展啊？ 香港動漫嗰個未去過，我未去過。 即係我想睇下個環境係個大小嘅差別。 我睇到佢嗰個香港嗰個動漫節嗰個廠家都已經唔夠呢個咁多。因為佢呢個場真係要好大。 當然啦，你同美國嗰啲，你同 Marvel 啊、Mattel、LEGO 嗰啲比， 係啊 ，Lucas 嗰啲比，你真係哇！真 係講翻我係點，我係點，講翻就係點買呢啲 exclusive 咧？係朝頭早，我係6點起身，我五點幾起身。我係5點幾起身去排隊， 其實五星醫生唔係我唔係最早，你已經我係算遲喎。屌阿星， 哇！真係誇張。 我去到之後 幾點開門啊？七點八點啊？ 佢唔係佢係佢根本係24小時嘅，因為佢咧嗱， 我廿四小時。 講翻睇呢個 schedule 入邊啦，譬如 Game of Thrones 咧 ，Game of Thrones HBO 好 hit 個 show 啦，咁佢或者 Walking Dead AMC 好 hit 個 show 啦，通常嗰啲好 hit 嘅 show 咧，就係佢有個 panel 就介紹嚟緊個 season， 即係新嘢啦，即係同啲 fans 接觸下，又 show 啲 trailer 咁啦。咁佢星期五、星期六咧係最巔峰，就係通常嗰啲 Marvel 啊呢啲啊，全部咧就去曬做嘅。咁咧佢啲人同我講就點係咁樣買飛。你要入佢個 panel 咧，通常係所有嗰啲 panel 咧都係喺 Hall H 嘅 ，Hall H 嘅咧就呢度嗱呢度呢嗱呢度 G 啊嘛，呢度 G 啊嘛，大家見到 Connor 嚇 ，G 隔離就 H 入邊咧就係所有嗰啲電影公司、電視公司介紹佢新戲、新電視咧，就走入去就去 Hall H 啦。咁你有好多 fans 好 die hard 噶嘛，佢想第一時間。同嗰啲演員接觸啊，或者睇個 trailer 咁樣啦，佢一定要，譬如今日咧，佢做嗰個 panel 啦，佢要之前嗰晚八點九點排隊漏夜排隊攞個 wristband，OK？ 攞個 wristband 咧，佢唔知排幾多鐘啊，可能排成晚啦。 嚇！ 咁攞咗 wristband 之後 ，OK， 咁就代表你可以， 你都有 攞個 wristband 之後咧，就代表你真係可以入去個 hall H 啦。 嚇！ 第二朝五六點你又要去排喎、你要排隊入去嗰個 hall H 入邊啊！ 但都係 guarantee 係有位俾你 入去、但係你排隊排五六點入去排隊嗰、那個你唔可以離開嗰個 hall H 入邊嘅，你差唔多要喺 hall H 入邊瞓嘅。 嚇！ 同埋你即係去廁所啊，離開一個鐘或者半個鐘，你就翻去噶啦。 嚇 ！Yeah， 所以係只不過嗰單黑 fans 都係咁做，我啲真係做唔到啊！我最多係五六點起身嘅大佬。 但係排咗幾耐啊？呢、這個 Lego。 呢、这個六點排到八點鐘咯， 哦都 OK 啦。因為呢個係上年，上年比較吸引啲啦，大家都見到。 幾多錢話？ 呢個係 呢個係 Marvel 嗰個 Ultra 啊嘛。 嚇！ 佢而家仲炒緊嘅。咁上呢、这個呢個就比較吸引啲啦。因為今年就相反而係易排啲，因為佢係嗰個 呢、这個係啊 Superman 同埋 Wonder Woman， 因為佢係 Brick。Brickhead 佢轉咗 style 嘅 exclusive， 分尾比較冇咁受歡迎啊。咁我第二日我正啲啦，星期六我正啲啦，星期六我正啲，我八點鐘先去。 嚇！ 咁最後佢都有得物有得。哦，佢唔係賣嘅，佢係俾你 fan ticket 你，即係佢派 ticket 啊。 嚇！ 係派 ticket 咧，我哋攞咗 ticket 啦，哦就話俾你知，你可以翻convention 入邊去嗰個 lego 嗰個 booth 度咧，就買嗰、那個exclusive， 係啊，就咁咯。去派籌嘅，即係你之後起身全部都係派籌嘅，係佢冇嘢賣嘅，就派籌嘅啫。即係我排跟住我成班人後面有幾個女仔就即係我本來諗住唔係買 LEGO 嘅，我買 Hasbro 孩之寶嗰啲 Star Wars 嗰啲嘢嘅。排到唔知七點定八點，我話哦冇曬，派曬籌。明天再嚟過，明天再嚟過。咁我咁梗係我排兩個鐘，咁我排第二樣要排買 LEGO 咯。 冇黃牛會啊，即係唔會有買攞張飛跟住走去賣俾人嘅係嘛？ 都有肉見嘅，但係、 都 好少咯。一排喺我後邊嗰個咪係咯。佢其實佢就唔係想排 LEGO 嘅，佢係排嗰、那個Hasbro， 因為而家好興嗰啲咩 Magic Card 嗰啲嘅 Magic Card， 唔知你有冇聽過啦？佢啲人就想買嗰、那個，咪排到中間就冇啊嘛。咁啊唯有焗住阿超著褲咪排呢個 lego 咯，咁啊攞咗張飛之後，其實佢又唔係好想要，咩賣咗俾第二個人咯，我第二個問佢賣。 但個籌係可以 trade 嘅， 嚇、啊？ 嗰個籌 個籌冇人知㗎，佢俾咗你啫嘛。 冇人知啊 嚇。佢因為佢唔會 scan 你個 badge 嘅，佢唔會啫。咁我就第一次之後排完之後，我就翻去龍尾再賣再攞籌都得，但係佢啲籌都係限住嘅。OK， 但係因為 lego 今年就弱少少，所以都比較好啲。跟住佢有幾條龍嘅。譬如 Fox 啊 ，Warner Brothers 咧，佢嗰啲有人簽名嘅。咁咧 ，Fox 咧佢有呢個 Ryan Reynolds， 你叫 Deadpool 嗰套戲咧，咪睇 Deadpool 嗰套啊 ？Ryan Reynolds 佢又去簽名啊， 然 之後再去攞籌啊， 係啊，佢有佢著翻佢嗰套 costume。 我唔知啊，我見唔到佢啊。但係佢係去親筆簽名，你可以同影相添嘅。 嚇， 係唔使錢嘅嘛，因為佢係攞籌啊嘛。同埋之前我係想排 Fox 嗰個條 line 嘅，因為佢話明佢今年就。Bring back for aliens 啊，異形續集嗰啲 cast 翻嚟啊，佢叫你全部翻嚟啊， 同埋做到個導演 話出第五集啊嘛， 佢個導演 James Cameron 就翻曬嚟講翻以前拍電影嗰啲嘢，咁咧佢就話之前就話講過話會簽名嘅，收尾臨尾 cancel 咗。咁、 嗯、 但係好多好多譬如 Fox 啊，好多電視劇集啊就簽名啊，好多演員都簽名。 嗰度 Walking Dead 都有啊？ 有嗰度 Walking Dead 你行根本行唔到埋去嘅。 係點啊？ 仲有啲咩特別爆咧 ？OK， 咁啊，其實最爆就係 Marvel。AMC AMC 有 Walking Dead 啊嘛， 係係係， 但係我依家會俾你睇嗰個場景係好正噶嘛，即係好多好 hit 嘅電視 ，Game of Thrones Game of Thrones HBO 嘅又好爆啦，香港叫權力遊戲啊嘛，係嘛，咁係即係最其實咁啊 Comic Con 佢有少少扭曲咗，因為佢根本係 已經唔係變因為 comic 啦嚇， 係啊咁樣，因為同埋我想講就係話佢成個睇翻你成個 convention 咧。其實賣漫畫的廠家呢我數過是得十幾二十個，但你都知不知道有多廠家， 嗯， 啊，還有些有些都慢慢有些他是他的但他都是很鼓吹那些獨立漫畫家出很多插畫你去到喜歡啊 你會買啊他又買啊但有些很貴有些很便宜啊即是他會有他都會鼓吹一些東西他想去 balance 回，啊， 他年輕怪的東西 Xbox Capcom 啊那些都擺檔 啊他是電子遊戲機啊，嗯，還有他整個 Comic Con 不是只入面這些東西的譬如他剛才之前說過有很多那些，有三間酒店啊他入面他有很多 panel 的有小的譬如好像說，Marvel 我今年會出名漫畫咁佢就有一個 panel 同啲讀者交流啊，話俾你知佢有一個鐘或者個半鐘同啲讀者交流，話俾你知我今年會出咩漫畫，跟住大家有咩問題啊，就交換啊，佢有一間房入邊嘅，係啦，跟住或者佢有啲電玩嘅，即係打機嘅，咁你去咗有間房俾你任打機嘅，可以同人挑機都得嘅。 誒有冇 VR 啊 ？PlayStation 都有 VR 啊 ？VR 冇，但我有影嗰個 game room 嗰個俾睇。啲人打 FIFA 啊，打機啊。 哦，反而我以為 expect 有啊 PlayStation 有真有 VR 去俾人哋試玩。 冇，未有住，佢未有，但係佢有啲電玩，即係打機嘅 tournament 啊，你贏咗又點啊？呢樣嗰樣啊。 打咩 game 啊？ 打 Xbox 啊 ，FIFA 足球啊。 佢有冇一個話整體嗱？今年嗰個 Comic Show 就有一個主題，有冇咁樣 嘅？佢係呢度有嘅，佢呢度有嘅，佢呢度係咧，佢有。佢有呢，有呢呢本嘢，呢本嘢 Souvenir 咧，都有講話佢有幾樣大家可以 focus 嘅，但係佢就我睇咗咁多年，佢真係冇話一樣係 focus，一樣係主題咁咯。Yeah， 但係佢呢本嘢都係可以紀念嘅，因為係每個人入場 就會 有一份嘅啫。頭先我俾咗你啦，係 啦 係 啦係啦，多謝，好正，跟。俾啲嘢大家睇佢，攞嚟我哋嗰啲手信就真 係 一流啊！今年嗱紀念啦，閃撲啊，佢舊年走嘅，但係呢 呢本就係話俾你知，大家去到 Comic Con 你可以去邊度，酒店啊，你可以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頭先講開酒店啦，因為酒店咧，係每一間酒店咧，佢都有 shuttle bus。車你去 convention 嘅，唔使行，車到你門口嘅，同埋每一班每由朝頭早八點鐘至到十二點咧，十五分鐘班車，跟住十二點至八點之後就半鐘頭班車。 哇！真係好大喎、 啊。 有冇話會場有幾多人啊？ 會場 最多人嗰陣時， 好撚多人咯、啊。 嗱、啊，這個呢個咧就係佢專登啊，所以翻嚟送俾我哋嘅話，好靚噶啦 ，Super Girl 嗱，哇，真係好。 因為呢個 而且呢個係 backpack 嚟噶嘛， 因為呢個入場咧，每人只可以有一個啫。 孭住入去。 呢啲都可以炒啊，因為佢每人只可以一個噶。呢啲都有，你就出 Amazon 或 eBay 都有人炒呢啲嘢噶。 嗯， 係啊。 你之前有冇話買一個嘢即係炒，跟住升值咗好多好多 嘅咧？嗱，佢嗱又講翻，又講翻佢嗰個 exclusive 嗰啲嘢啦。嗱，佢呢兩年咧，佢改咗個例啊，買 exclusive 咧 ，Comic Con 嗰個展覽館 exhibit 開咧，佢係應該係九點鐘開嘅。OK， 咁咧通常咧你要九點鐘入去咧，入去嘅話咧，通常嗰啲 exclusive 或者限量版咧都冇可能買到，俾人賣 Q 曬。知點解咧？因為嗰啲有好多嗰啲廠家嗰啲人咧，入九點鐘入咗去啦，有啲入咗去買，入咗去報。 廠家自己買咗先啦。 佢啲只係排喺頭位買咗先啦。咁呢兩年佢又 轉咗嗰、那個嗰、那個遊戲規則，佢、就係、是、派籌，派籌但係公平啲啦，每日佢限量四五六日，佢都派籌，買乜嘢派籌，但係你朝頭早四五點起身，你要排隊派籌， 朝頭早四五點啊，攞命 我真係真係咧，真係。真係好， 但係我頭先呢樣其實佢四五點派籌都唔算誇張。我頭先同大家講過就係話，啲人去睇嗰啲 movie panel， 係 睇嗰啲 movie panel 啦。咁譬如你星期六佢有 movie panel， 咁就五點鐘開夜晚嘅。咁你之前嗰晚八九點你要去排隊，排隊攞呢個 wristband， 咁你先可以，即係你成個過程起碼要排隊排十幾個鐘。同埋頭先我有影個相，就係佢之前個星期三晚嗰個 preview night 咧，佢做一個叫 Star Trek 嗰度最新嗰套戲啊，做一個首映啊，佢喺個 San Diego 嗰個 convention 後邊嗰度做首映啊，咁有好多人去啦。 露天嘅， 係露天嘅，係露天嘅，係露天。 咖啡。 同埋咧，佢就算你冇擺 badge 去 San Diego Comic Con， 其實你都係好 enjoy， 因為佢周邊咧有好多唔同嘅 event， 譬如電影公司啊，又搞啲咩 event 啊，上年啊嗰、那個 Walking Dead 又有。又搞啲喪屍喺出面行。 哦，有喪屍喺出邊。 係，佢有好多。 你有冇影過相啊？同喪屍。 有 其實似唔似 啊？我抽翻相出嚟先。咁但係最緊要佢係即係佢都成個 Comic Con 佢都四五六日，佢都係有好多學術性，有好多 學術性。 唔係即係唔學術性，即係比較冇咁commercial， 冇咁話商業價值重嘅， 多唔多啲亞洲嗰啲商家去咧？ 有 日本啊，漫畫啊， 都有啲嘅，但主要就係嗰啲譬如即係睇呢度啦，好多嗰啲譬如 Star Wars 啦 ，Star Wars 咁嘅有個 panel 就講我哋今年有咩漫畫，有咩玩具出啊？譬如 Hasbro 孩之寶，佢又講今年我哋出玩具嘅 line 係乜嘢啊？係。即係會同好多互動嘅，同啲 fans。 嗯。 同埋最主要星期六晚咧，佢有一個叫做 masquerade。星期六晚 masquerade 就係你嗰啲入去 convention 有好多人扮鬼扮馬 cosplay 嘅。佢 masquerade 就係一個比賽。 嗯。 一個比賽，你可以上 YouTube 睇嘅。佢今年佢已經放上去㗎啦。佢咧就 share， 即係佢有好多獎嘅，咩最具創意啊，唔知咩，總之係俾你嗰啲人 cosplay 佢嘅。咁變咗其實咧，你如果 cosplay 嘅話咧，係四五六係最多人 cosplay 嘅。星期日咧就比較少啲嘅，因為啲人走曬， 係啦，攰啦都。 係啊。咁啊係，即係一個 big party 嚟嘅。咁大家但其實如果大家去唔到呢個 Comic Con 咧，整條 Comic Con 咧，其實可以去呢個 WonderCon。WonderCon 係同Comic Con 同一間公司同一間嗰個主辦單位搞嘅， 都係喺 San Diego。 唔係，佢以前喺 Anaheim， 而家轉咗 LA Convention Center。嗰個形式咧係差唔多同呢個 San Diego 咧， 不過規模冇咁大。 不過係啦，不過冇咁大，但係就易買 Best 啲，唔使爭分頭。係啦， 我可以考慮呢、這個。 你可以考慮，可以考慮呢個， 又唔使揸兩個鐘頭車。 但係個廠家就少啲，廠家就少啲，所以變咗 San Diego 係乜嘢都要排隊嘅，買嘢食都要排隊。好似我咁，我坐火車我都要排隊，我臨尾要即日去坐火車啊嘛，都要排隊，咩都排隊嘅。係即係如果你唔中意排隊啊，你唔中意咁多人嘅地方咧，咁你覺得太逼㗎，你可能你唔中中意。但係我成日我年年差唔多去，我就慣咗。即係嗰陣時我係去咗六七年，頭嗰一兩年咧係佢一個禮拜開始之前都可以買飛嘅。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太多人去啦。我十一月就睇好，但十一月就算我係上年去過，都唔係 guarantee 一定要買到嘅，因為佢電腦 random 抽你㗎嘛。 哇！真係估唔到可以去到咁瘋癲啊！ 係好瘋，係佢係好瘋狂嘅。佢第二個國家啲人都嚟。 最有一個問題，多唔多強國人去先？ 冇先，冇強國。 哎，咁就好啦。 所以黐嘢有啲秩序啦， 仲未發掘到呢、這個，仲未俾你污染啊！OK， 我哋哇，好好聽啊！呢次嗰個 非常有趣， 下次再講啦。 唔理政治，注定執輸，關人膽字，做隻港豬。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經。 家好，又嚟啦， 我翻嚟啦， 第二節嘅天下正經。 係啦，我哋今日就輕鬆啲，風花雪月啊，咁樣就唔係乜點講政治。雖然香港咧都好多政治嘢發生，但新年唔喺度，我哋唔講，等佢翻嚟先。 係啦，啊， 講下第二樣， 佢去咗東南亞大玩啦，咁啊， 佢都 happy 啦， 真係 happy 啊，留低我哋兩個喺度做獨食氣，真係咧唔夠老友，我哋要屈翻佢啲手信先。好，翻嚟先，咁啊。咁佢哇！上一次上一集好精彩，哇！呢，這個 comic show 真係啊獲益良多，我都即係心中 喐。可以下次再講，再講 嘅。好，咁啊，今集你叫我講嘅，咁啊新年嘅留言就叫我講風水啊。 風水， 大家都唔知知唔知啦。我係風水師，咁，我其實我正式式咧就風水命理師。咁，我因為我媽咪嗰邊咧就做開呢啲嘅，我哋即係主要修道嘅。咁我就跟我嗰個婆學，即係咁佢誒想收徒弟啦，想收翻自己人咧，就揾到我啦，冇辦法啦。 通常都係揾自己人。 通常都揾自己人嘅，okay. 因為你佢嗰個年代撞啱文革，就係我拜師嗰陣時候九啊歲嘅， wow. 我即係我師傅九啊歲，佢輩份好高嘅，我媽咪都要叫佢做姑媽。哇！咁你諗下，我媽咪都要叫佢做姑媽。咁咁咧就跟佢學啦。其實我哋學唔齊嘅，因為學嗰陣時十幾歲，你知咧後生仔嗰陣時唔識咁多啊。咁樣就唔知道咧即係呢啲嘢原來好吃香。即係後屘我 唔知我仲要升。 係啦，我話讀 Aki 啊，讀建築啦，咁喺香港翻讀完都係做建築公司啊。你嗰啲咩工程師揾幾百萬一年啊？嗰啲咩嗰啲，即係嗰啲老闆睇都唔睇你啦，幾百萬。但係如果你個風水師上到去由19樓去中落嚟， 調轉嚟啊！ 即係好唔同嘅。 你一講呢樣嘢，又諗起阿小甜甜同埋阿陳振聰。 哦，陳振聰咧就咁，我話俾你聽啊。陳振聰咧，我哋有一個專有名詞嚟到形容陳振聰嘅， 係咩啊？ 老千。 兩個字講曬， 兩個字講曬。 本來想問你下一個問題就係條友咪堅嘅，咁咪唔使問啦。 術士都有個 專有名詞嚟到形容佢老千，咁啊講曬啦。咁我就即係我成日唔好想。 我但係條友都差， 雖然我好羨慕佢揾到咁多錢。 係咯，前友都差啲成功㗎啦，只不過太擔心啦，係咪？ 太擔心啦，但係佢想吞咗埋藥。如果唔係想吞咗埋藥咧， 頭先個埋藥好似同佢 settle 個 case， 佢自己唔要啫喎。 同埋話 settle 嘅，其實話嗰啲邊肯 settle 嘅？不過唔好講佢啦，呢個人真係，有羨慕有妒忌，我對你 唔使羨慕佢而家嘅， 而家就唔羨慕啦，而家就唔羨慕啦。啊咁啦，就咁我只要真係跟屋企學啦。咁嗰陣時候就都好辛苦嘅學，因為點解咧？我學你又想學埋你想學埋法科嗰邊嘅。 嗰陣時你中唔中意學嘅先？ 嗰陣時唔係好中意學，嗰陣時唔係好中意，唔識。十零歲咪喺香港嗰陣時候都話呢啲嘢咁學嚟冇咩用嘅啫，咁嗰時又唔識，而且學嗰陣時好辛苦，因為想學埋法科，除咗學醫卜星相之外， 咩叫八科啊？ 法科即係法術，即係喺度啦，可以收鬼啊， 有冇啲神啲收有冇啲神啲嘅嘢喺入邊咧？ 我慢慢講，咁法科，所以我咧因佢十幾歲又要讀書，又要唱 K， 又要溝女。系嘛，十零岁咁 样。嗰时系兴唱机嘅，冇计。 而且咧，我第一日咋，佢又叫我咩啊？即系佢分叫我个乳名啦。 吓 啊，拎张席去坟场嗰度瞓一晚。 系开头嘅事嚟。 开头嘅。点解？练大啲你个胆。吓，你知中国嗰啲墓地啦，唔系呢度嗰啲。 嗰时你有边个坟场啊？ 中国嘅啦。 即系山。 澳门。 即系山地嚟嘅。 山地。你知中國嗰啲墳場好陰森噶嘛？唔係而家呢度嗰啲，哇！好笑嗰啲，哇！ 嗰時山地嗰啲都好大個噶喎，舊式嗰啲咧，好正嗰啲， 成個山頭， 根本成個根本喺開 party， 因為好大嗰啲嘛。 唔係，佢比較中國式，但係都係陰森噶。中國式嘅墓地比較陰森啲噶，佢練大啲你個膽。哇！嗰時我唔係啊嘛，揾啲咁嘅嘢嚟玩。 喺棵樹隔離又有啲咁啊， 攞多啦，跟住走去嗰度瞓一晚啦，練大啲個膽啦。哇！嗰時真係即又要斷食。 咩叫斷食？ 斷食咧就即係朝頭早 隔 一日，朝頭早六點至到夜晚差唔多都黑齊噶啦。 嚇！ 只可以飲水飲茶啦。 嗯哼， 就唔食嘢。呢叫斷食， 即係精神上同埋身體上嘅。 係啊，兩樣嘢。 係八嗰邊啦，定係 嗰啲咩叫法科？ 法科 即係近茅山。 但我不是盲生師傅，我不是盲生師傅，你捉鬼你不要找我啊！雖然我有辦法，雖然我有辦法，起碼我自己可以 驅成都 OK 嘅， 走得走人先。咁咧就啊，卡片我唔會喺度俾噶啦，因為我自己呢個人我唔係好中意宣傳嘅，因為呢個係我一路屋企教落，佢主要都係教，即係頭先就ebook升上啦，就咁啊就係風水咧，就係我學咗之後我自己嘅興趣。我的師傅是台灣師傅盧清和，出過幾本書嘅，但係香港不係好熟悉嘅，因為台灣。介紹下風水師有啲咩？ 咁其實如果要學嘅話，正常是要學幾多年？ 而家嘅風水師就會話俾你聽，初級班上中下，高級班上中下，高級班上中下。咁但係如果你以呢個風水八字命理嗰啲咧，我諗你兩三年都應該有成，因為比較易啲嘅。 哦，哇哦， 嗰啲比較易啲，發科就要耐啲，而且好睇個師傅。 嚇， 發科好睇個。 即係睇風水，如果我想話學風水啦，兩三年就 風水就難，風水就怪啲嘅。 嚇， 風水咧就有啲人學好長，有啲人學好短。 嚇， 啊，咁啊就我就一般嚟講啊，如果你睇八字啊、紫微斗數啊嗰啲，即係兩三年應該都差唔多可以噶啦。當然啦，你慢慢走去廟街擺檔嘅，更加學得好，因為見唔同嘅人啊嘛。見到啲好 哦，你見唔同嘅人，即係都經驗值啦，係咪？ 即係好似做醫生啫嘛， 都好似一個磨練。 你手術越得做得多，你 case 越多，就越咩係嘛？ 經驗越多。 係啦，你所有嘅行業都一樣嘅啦。 係啊， 咁樣咁啊，介紹下先啦。嗱，喺度睇風水咧，風水師係咩咧？呢個就樓要樓盤嚟嘅，樓一定 都要啊，都一定要啊，樓盤啊，如果唔係都睇唔到啦。 其實呢個咧就嚟，老實講， 哇， 就嚟嚇人咧，多噶啦，因為我哋已經知道熟曬啦， 嚇， 就熟曬嗰啲咩噶啦。 即係你攞出嚟都係要做下樣嘅， 我就扮扮咩都咩都冇咁樣，話你咪係咪亂噏㗎？嗱，即係紅木啦，嗱，中間嗰個天池啦，就呢啲咁樣，呢個係可以住呢個。呢、这個係可以轉嘅，就方便我哋行嗰陣時候嗰陣時定嗰啲位咧，就咁樣就呢、这個。如果將來有機會咧，我教大家點樣睇，其實好簡單嘅啫。當然咧，越向後邊嘅咧，越細嘅咧就越難用嘅。如果你睇嗰、那個陰宅嗰陣時候咧，就要去到呢啲好細嗰啲邊嗰度嘅。 其實羅家嘅歷史係大概係點樣 嘅？你講歷史，我就嗱，你話歷史咧，我就冇追過 嚇。 但係起碼咧，宋朝已經有 嚇。 我哋呢一種。宋朝之前咧就以都係以呢、這個呢、這個易經啊陰陽五行手寫，但起碼啲咁嘅款嘅羅庚咧，宋朝已經有完備噶。宋朝之後咧就已經改進就已經唔大，即係已經差唔多噶啦， 已經成熟 型嘅算型噶啦。咁樣咧，其實所以我哋咧，其實我咧就而家現代嘅師傅咧，多數用咩咧？用呢、這個。好現實，就係指南針。 哦，就咁簡單啦。 嚇，因為 其餘都記得啦。 我哋有陣時就算樓盤俾個寫個 log 俾你咧，個樓盤即係嗰個咩咧，即係啲美國就比較少啲。如果香港樓盤咧，一定有埋嗰個咩咩，即 係咩方向啦、啊、 嚇， 係啦、啊，美國就好少啦嚇。 美國就少啲啊，話俾你聽錯嘅。 點樣錯法？ 即係香港嗰啲啊， 好 多時錯嘅。 即係你話， 其實唔去指東，其實咪東， 即係香港啲東南西北啊，全部錯超曬嘅， 差少少嘢係嘛？你講緊 咩？唔 係，佢咪做靚啲咁，等啲人睇落咦唔錯喎。 因為好簡單啫嘛，佢指個北，其實嗰個真係唔係北位嚟， 嚇， 有可能真係指咗東，指咗西，即係指你。 我點解咧？係特登嘅定係咩咧？ 佢哋唔係嗰行噶嘛。 哇！ 同埋做 catalog， 東南西北， 同埋做 catalog 嗰啲人唔係做個樓盤個承建商嗰啲嘢嚟啫嘛，佢哋只不過間公關公司嚟嘅啫嘛。 嗯， 哇！係咪先？ 所以都係真係要睇睇嘅。 所以我哋就要同埋現以前點解咧？就羅庚就得咧。以前咧，一般人屋企咧好少金屬嘅。 嗯， 係咪先咧？你出家出去耕田帶個鋤頭金屬啫，屋企點可以有金屬咧？而家全屋都係電池。所以有時 check 唔到嘅，所以我哋多數咧喺門口嗰度咧就用指南針 check 咗先。 即係你話有電，所以令到啲個指南針唔係咁。 冇錯啦，我哋有陣時風水，即係我哋而家好多現代嘢，好多嘢全部都係電。 所以令到有啲叫 discrepancy 或者叫做 error。 冇錯啦，所以咧呢啲寶嚟嘅，另外就有啲咩咧？ 以前咧睇八字咧就得啲人帶埋嗰啲咩咩，我哋啲天書去嘅，而家就唔使，最緊要有人睇下。 我想問你，其實最 basic 嗰樣入到去就一定要分到東南西北先，係咪 ？basic 呢個你唔做咧，就唔使講嘅。有啲風水師傅咧就淨係風睇風水嘅啫，嗰間屋即有啲派別就嗰間黃屋吉宅，就空宅啊。咁我咧就跟人嘅。即係我哋跟人，即係可能佢個財位，即係佢入到嗰間嗰個師傅同你講，嗱呢個就財位，呢個就文昌位， 要睇埋個八字嚟去配合翻。 我去睇咧，個八字咧間屋就會轉咗嘅，變咗嘅。咁咧就即係呢只各個派別嘅唔同。以前咧，而家就多數兩個都睇埋噶啦。而家就以前咧有啲八字就八字。風水冇溝得咁埋嘅，而家就一齊嘅啦嚇。同埋我哋最緊要嘅咧，因為擲吉日啦，你要問到就唔好信網上嗰啲人，我話俾你聽啊，好多錯嘅。 網上嗰啲哦，係同話呢一個 網上嗰啲要叫你揾嗰個咩計下話網上咩咩咩咩嗰啲啊，佢哋一路打落去錯得係啦，你都知道錯得好嚟，所以 都唔係好信得過。 我話俾你聽咧，即係嗱呢一本就比較即係最保留，即係香港嚟。通性都唔一定準， 咁咩最準咧？ 二十幾年前發生過一件事，中秋節計錯數， 哇！ 個中秋節全香港嘅通性都話 嗰一日就係中秋節，其實 嗰日係十四嚟 嘅，哇！ 咁大鑊過啦，中秋節係法定假期， 台灣真咪日期就咩咧？但係真真正正嘅月光，即係真真正正 嘅月光， 就應該 爭一日全部錯， 爭一日。點咧？台灣出個本就計準，所以我哋全行都知道佢啲數就準。 台灣先係堅， 係咪啊？所以咧，咪以為通性係準，即係只不過有好大嘅差別。所以啦，春牛圖咁樣冇理由呢個咁樣， 年年都係咁樣噶啦， 冇理由噶嘛？呢個中間喐下嘅啫嘛，係咪先啦？春牛圖係最難睇嘅，最難睇。 我都未睇過。 春牛圖， 唔係我見過啊，細個嗰陣時。 佢所以唔係咁好嘅，春牛圖應該彩色嘅。 嚇！ 即係。嗰啲咩鼻啊，嗰啲腳啊，係應該 呢個台有咩用嘅咧？ 呢個春牛就主要執龍間比較用多啲啦，即係佢唔同嘅嘢，甚至乎即係嗱，例如 即係睇日子嘅 嗱都 OK 啦，但係嗱睇嗰啲腳啊，睇下嗰啲成，主要係睇腳。 哦，即係年年都唔同嘅， 年年都唔同。 哦 ，OK， 年年都唔同嘅。呢個就好好睇到好多嘢嘅，而且。佢唔知點解咧，而家 係睇農俾農民用噶啦，可唔可以咁講？ 主要比較農民，因為而家老實講，南水北調都得啦，海水化淡， 係啦係啦， 係咪先啦？農家啲加州年年都冇水嘅咧，但係我哋都出口嘅農作物佔世界幾多位啊？ 嚇， 係嘛？啊，咁樣即係通城。 我細個都有睇過通城，我睇嗰個係諸葛亮嗰個咩字咧？ 其實咧就。一通性裏面咧好多嘢， 好多嘢係我細個嗰時睇過。 教大家有啲好基本嘅啦，有一個我而家睇下揭唔揭到先嚇。有一個咧就係我哋成日講笑嘅打乞嗤。 哦，咩眼眉跳啊，衣服跳啊，咩 呢度咧全 肉跳啊， 眼眉跳話俾你聽，睇邊個時辰嚇，分男分女就會發生啲咩事。 係啦，唔係一定係左眼跳財，右眼跳災咁樣。 因為易經計出嚟嘅。 唔係呢個係風水。 喂，咁眼眉跳係咪算係好嘢定係唔好嘢咧？ 另外有種咧，我哋嗰啲叫做眼花，另外一種叫紅面花，紅面花都有嘅。咁就你發現突然之間無端端唔係血壓高喎，你紅咗，一樣邊個時辰咩就會發生咩事。 哇！ 冇錯，所以咧就有啲好 有好又唔好啊，真係跳 好簡單，好簡單嘅嘢。呢個咧就。呢、这個就太深奧啦，同埋啲同埋我哋啲上法嗰啲歌啊，即係嗰啲即基本上，老實講，而家啲後生仔就唔睇通性啊！我哋入門就要通性啦。 呢啲咁嘅嘢，其實喺大學咧可以開一個開一科嚟咁做，都得 嘅 喎。 中文大學有玄學科， 有開嘅，同埋啲紅紙啦，方便我哋如果即刻批命啊，批咩我哋寫落啲紅紙嗰度啦。 即係要將個時辰八字寫落去。 時辰即係有時啲突然之間。我哋助批嘅，有啲批咩寫兩行字啦，咁啊即係啲好簡單啦。嗱呢啲啊，啲筆啊、紙啊呢啲咁樣咧，就即係呢啲風水三寶啦，基本嘢都過嘅風水。嗱咁樣就阿新你就問下，又點我講一講香港同美國呢度嗰個 係啦。佢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喺美國買屋啦，有啲咩注意嘅咧？喺風水咧， 嗱第一嗱先講咗。 你如果你真係認為你要睇風水咧，你就第一就去揾個風水師先啦。 嗯， 係咪先啦？咁嗱，只要我只可以講我識個凡，有啲即係頭先講有啲風水師就唔睇你嘅人嘅，中入去 係 睇間屋好就好，唔好就唔好。我唔敢批評佢，但係我話俾你聽，一間屋一定有死位，一定有旺位，一定有財位，爭在喺邊？ 嗯， 嗱，頭先。我點向真咧？好多人都問我風水係乜嘢？ 嚇！ 我啲風水命理咧，即、就、係、是、我就將兩樣夾埋一齊講，因為我自己本身嗰派係咁樣。 嗯哼。 人就係咁多。 嗯哼。 你滿因為空，我哋風水師嘅責任就係入滿佢。 入滿佢。 入滿佢。 嚇！ 你中意個樽空咧，令到個樽滿。 嚇！ 我哋就係風水師嘅責任。 O K， 命理師嘅責任，你可能有啲人空空如也冇水嘅，唔緊要，我哋幫你入滿佢，入到盡。 O K， 即係我哋嚟講，好信天命嘅人就係咁多噶啦。 嗯、 啊、你揾支一公升，你唔會無端端變咗一公升，可以啊，但係好特殊、好特殊個案例，最好冇事。千意如此，冇辦法嘅。你改運係一件好大件事嚟嘅，改命運嘅格局。咁、我冇問候你，就係咁簡單。你好運，我哋好運啲；你衰運嗰陣時候我哋延遲啲、我唔改冇衰運，我改延遲啲， 延遲啲。 明唔明啊？你避過咗佢先。 OK，OK。 就係咁簡單。所以所以有啲人咧運滯嗰陣時候咧，點解要避咧？如果你運滯嗰陣時候發生一件突然間發生一啲意外。令到你嗰、那個你已經暈滯嘅，你嗰個命同埋嗰個氣仲傷嗰陣時候咧，分分鐘就收工嘅啦。 譬如話有血光之災啊，咁你話去啊，我去捐個血啊。 血光之災，當然你可以話捐血都血光之災嘅，係咪先？ 所以我就係捐血咯。 係兩個邏輯嚟噶嘛？ 如果你話俾你聽，捐係 positive 嘅嘢嚟。 係嘛？我就話兩個概念嚟噶嘛？你話捐血係血光之災，係你。你抽血糖日日都要測，都係血光之災，係咪先？係兩個概念嚟噶嘛？我哋可知個血光之災，好明顯唔係，唔係你 血光之災 抽樣嗰種啊嘛， 我俾人 意外啦， 俾人劈啊，或者咩意外啊？ 係啦，冇錯啦，嚇！意外地唔 expect， 你自己唔 expect 流血嘅，即為之血光之災。 咁啊，零歪明啊嘛，佢唔知嘅時候吉一針落嚟咁啊，都係控制唔到啦。 你可以咁講。 講翻買屋啦。 現代有好多嘢咧，同我哋唔同咗噶嘛。 係啊係。 有陣時有個人睇個風水話即係結婚好多人都中意夾八字嘅，即係比老人家啊嘛。 幾時開集都講時辰八字喎、 多得很啦、多得很啦，約父母食飯啦， 幾時拜堂都係。 你一講咧，好似咧，好似你好似賭波咁樣咧，上半場咧輸一和，咁你跟住有幾多個角球，咁又一賭，即係差唔多個年 好多咁樣就係好多，即係好似就講埋即係明唔明？講埋頭先個 case 咧，就係啲人話我喂你睇到。夾就最好，夾就最好啦。唔夾點咧？夾就有陣時會分離嘅。咁樣，但係我話而家呢個時間，即係我就唔會話兩個夾字唔好啊，散咗佢啦。即係喂大佬，即係寧教人打仔。 咁樣 就我就話，因為而家呢個時代唔同咗，好多就算兩公婆結咗婚之後咧，即係唔同嘅地方做嘢嘅。最少嚟多，而家唔係一件好稀奇嘅事嚟嘅。 係啊係啊， 最話你兩公婆結咗婚咧，就會最少嚟多，可能一個禮拜先見一次。 只要就算你性格幾夾都好，可能都 要 分㗎。 就係嗰種性格唔夾，第一結婚咧就會發生呢啲咁嘅情況。以前就好大件事嘅，而家就 no big deal 正常。咁所以時代唔同咗就講開，即係講翻屋咧嗱，咁樣就你入去睇屋咧，我成日都話有好多人問我，唉，間屋點睇啊？搞咧，第一次，當然咧，你自己個觀感啊，好重要嘅。 嗯， 如果你自己唔中意間屋咧，乜風水師你都唔好信佢，除非你投資。 嗯， 如果你我講緊係你喺嗰度住喎，唔係話我買你上嚟半年我就甩咗手噶啦，賺錢嘅嗰 啲唔 係投資，嗰啲就唔係你自己住嘅，同埋翻入去，你入去最好咧，你走去間屋嘅中心點，即係我哋叫嗰度做中宮位。 OK， 眯埋眼感受下間屋。如果你覺得冇咩好特別，又話好唔舒服啊，呢度咩頭暈身興啊，咁樣咧，間屋差到去邊？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萬幾乎萬事萬靈。咁、當然啦，你都要周圍行去睇下佢啦。如果你覺得有唔舒服，其實最好咧就有時而家啲賣樓咧呢度其實即係阿基亞嗰啲好多啦，俾埋張牀你 set 好曬噶嘛。 係啊， 唔瞓喺度都啦，坐喺嗰度試下，你覺得冇唔舒服嘅就應該都 OK。第二咧就呢個就係即係呢啲秘技嚟嘅，就唔緊要講少少啦。坐埋喺嗰個toilet cup嗰度。 哦。 坐埋落去 toilet 嗰度， 翻喺度坐喺上面，即係你平時用都係咁用嘅啫，咁樣又係嗰個位唔舒服嘅雞咁咳嗽。 哦，咁啊，真係未聽過呢、這個，真係唔知道。 呢啲好少風水師會，即係呢啲我哋啲秘技嚟嘅，就唔緊要啦。呢啲教即係問下就 係啦，係啦， 做咩啦咁樣。就係咁樣，呢三個就好緊要。咁以前咧就煮飯位都好緊要嘅，但係而家煮飯位就唔係咁即係唔係咁咩嘅啦，因為而家煮飯就唔係即嗰個成分少咗啊。 我聽過就係話個灶頭就唔可以喺間屋嘅中間啊。 當然啦，你哋咧以前咧嗰個環境衞生咧同而家好唔同噶嘛。而家主人房係有個廁所噶嘛， 係啊， 先靚噶嘛。即係如果古老嘅風水咧，唔可以咁做嘅。大屋不可以有廁所在裡面，整間大屋、所以隔離有個茅廁就是這麼簡單、即以前的衛生設備不好嘛、哇，你在大屋的主人房裡有個這樣的在這裡還得了的、是不是 那邊是一個衛生的問題， 是的，即古時風水除了即我們說這些氣運之外，它牽涉了很多 環 境心理學、環境學、這些東西、室內設計、很多全部都有的嘛、即其實追回到底即風水，我們可以最差不多已經肯定追到差不多周朝的時候呢，已經很多現在的風水的那個格局已經差不多在那裡定出來了，當然一路一路去到發展，又是去到差不多宋朝開始，無論是這個、紫平八字、或者其他東西，差不多大致上都在這裡了，後人只不過修補，即根據個時代和個環境修改的。那 為什麼一個廚房在中間不好呢？ 以前廚房全部都是油煙的嘛，燒柴的嘛，你的柴在哪邊呢？你的水在哪裡拿出來呢？ 那些煙又在哪裡散呢？ 煙在哪裡散呢？ 你照廚房好像在後欄， 沒錯，以前這些東西不是大戶人家全部分開的。 OK 是吧，即是跟現在的概念就很不同的，所以老實說中間中伏位中宮位最好是做大廳、是不是 首先是現在我們美國的屋個廚房都是不要真 的用，皇宮都這樣 起，一個好的建築師不會這樣起埋啲三尖八角咁嘅嘢，係香港嗰啲先咁契弟，嗰啲建築師先咁契弟嘅啫。 冇，呢度都有啲係， 都得嘅。 有啲屋都係廚房喺中間嘅，我都有見過。 唔係 多啦， 當然。比較上最勁煎下嘢嘅啫嘛。 嚇、 係咪同我哋開唔同我哋唐國人煎炒煮炸，哇鍋氣 啊，係 嘛、 油煙啊， 冇錯啦。咁你如果你問我，我真係唔贊成。我唔贊成。我話屋。即係嗰陣時讀建築嗰陣時候，我都唔會贊成。 喂，咁鬼佬多唔多揾人嚟睇風水嘅？ 有， 佢起樓盤嘅時候。 話俾你聽，鬼佬咧就咩咧？鬼佬以佛教為主。 嗯。 佢信佛教，我識得嗰啲人快部分咧都係佛教為主。 嚇！但係點解佢哋有咩希望咧？佢哋啲鬼佬睇風水。 都係即係 fantasy。 因為嗰啲鬼佬係其實佢啲承建商啦，揾啲。是找來看風水，還是本身買了屋的鬼佬 都是認識一點的，都是本身都有些 connection、 看過一些書、最少 認識得、你 fantasy、哎呀風水就是中國人的風水很神奇、這樣的要鬼佬看、唐人的真的這樣就剛才說了三樣、這三樣很重要，就還有當然啦，就現實角度你不要買間屋你自己能力承受不起的、屋呢就你跟供不起的就不好啦，即量力而為啦，係咪先啦？同埋最緊要你都入去你間屋即係好似我話齋，你想點先嗱？你買嗰學區上啲細路仔讀書嘅咧，當然揀啲文昌位啊嗰啲比較好啦。你話我唔係嘅，我已經細女大曬噶啦，我而家做生意全力發展，咁你梗係揀啲財位比較開揚嗰啲屋邊度？ 即係光越光猛嘅就越旺財， 唔一定嚇，唔一定 OK， 唔一定。光猛啲係好嘅， 係 啊，因為以前咧嗰啲窗咧就冇開得好高，唔同而家，所以咧 採用自然光啊嘛，所以係光猛啲好，唔同而家有燈，就觀念唔同咗，唔一定，即係當然屋光猛幾時都係好啲嘅， 嗯， 你人都精神啲啦，係咪先啦？ 係， 咁所以你都係求乜嘢咯？我成日都話你求乜嘢？你話我買個學區，即係點解 Acadia 嗰度咁貴，即係 Port Pasadena 嗰度貴，俾啲細路仔讀書嘅，咁你梗係揀旺啲細路仔嘅。我早兩個禮拜先見到一間屋幾撲街嘅，真係我嗰間屋 design 到，我知道有風水師提過，但係 會令到啲細路仔唔跟你嘅喎。 係啊，哇！ 係咩啊？係點樣？ 就令啲細路仔唔跟你嘅。我唔知道我揸車經過嘅咋，話俾你聽啊，就喺呢條第一街啫嘛。我揸車經過，我喺度要揸車，我等翻轉頭去 open house。我話：咦，點解會咁嘅？點解兩隻獅子對正嗰、那個？即係兩個獅子對正，佢整嗰啲咁嘅草，即係整到好似門口個草嘅對正嗰只雀，又劈劈嘅咧，咁兩隻獅子咪食屎。 O K。 我睇嗰兩， 即係有個佢哋門口有個石像， 兩個石獅 子啊， 石獅子咧中間入去咧就整嗰啲嘅一隻咁啊，有陣時好精將將啲草啊砌成一隻。 啊！ 嗰只雀喎，但係嗰只雀個 pat pat 又對正兩個石獅子嘅喎，不過嗰兩隻石獅子喺度食屎啊！人喺度， 哇！咁樣都有一元機 嘅，咁樣都有嘅。 對屋企嗰啲細路仔， 咁我即係入去睇下佢花園咧，條花園鋪嗰啲石咧，我哋嗰啲叫蛇位啊。我話咧，呢我唔使問啊，呢户人咧，啲細路仔好細個咧，唔跟父母，一係咧就父母離婚，一係就或者可能呢度長大俾人。俾阿婆臭啊，俾阿爺臭啊，咁佢話係啊，兩個父母離婚就打緊個細路仔賣屋喎。 係點解話？點解你見到啊？ 我揸車經過 嚇，唔係即係我意思係佢個佈局點解會令到咁樣話？ 佢即係佢個佈局係咁嘅，即係你問我點解咧？我就唔知道，但係我哋風水個佈局就係會發生呢啲咁嘅嘢。即係點解咧？我哋叫應啊。 嚇！ 即係有陣時我哋睇人哋嗰啲嘢咧，誒你一定係應到，即係你住一間屋。你點解會住到一樣？一定係應到一樣嘢， 嗯， 一定，真係應啲乜嘅啫， 嗯， 係咪先啦？即係我想話嗰緊有財位，緊有死位，係咪先？一定有噶。如果你有個風水師同你講話，啊，即係通常經紀先會咁講嘅啫。話你間屋正啊，有旺財，有旺丁，嗯，有旺 乜都旺， 最好乜都旺，你信你都死啦。緊有一啲唔好位噶，嗯，你旺財就唔旺丁，或者丁財兩旺就可能。 即係溝裏面一定有 positive 咁有啲係啦，我會咁睇，即係我嗰排就係咁睇。 咁如果有啲唔好嘅地方，咁應該點樣做咧？點樣避？ 如果你 OK， 我而家 制啲乜嘢啊？ 細嘅唔好，你咪做住咪身咯。 哦 ，OK， 係咪先啦？ 啊，即係盡量唔去到嗰個地方。 去到嗰度，你做 盡量冇人氣嘅地方。 最好就同人冇關係。 啊， 啊，你就盡量窩窩房你都唔好。 啊， 即係對只寵物都唔好嘅。 啊， 僅有原因嘅嗰個唔旺嘅位。 O.K. 咁樣就誒， 即係裝飾櫃喺度得唔得？ 你唔好人，唔好牽涉到人就得。 嚇， 咁當然啦。你話 即係幅相咁樣，成唔成係人 咧？相你普通相就唔好，人像就唔好啦。 嚇 ，O.K.O.K. 啊，人像特別自己你嘅人像，或者就擺屋企先人嗰啲人像，最好就唔好啦。 嗯， 因為先人嘅人像最好係我哋供，即係我哋嚟講，最好係供，即係比較上 供奉啊、尊敬啊。 先人仲要放火廳得唔得？ 冇問題。 Okay. 即係你供奉個位置就得 嘅，我放喺聽 嘅，唔係好緊要嘅。 問你先， 唔係好緊要嘅。神像就唔得啦，嗰啲神仙嗰啲，即係你拜關公，跟住又擺個觀音像，又跟住又擺個財神像，唔緊要，唔好分高低，盡量平排。 哦 ，OK， 咁都有分別嘅。 係啦。 啊， 只係除咗你屋企嗰個地，即屋企嗰個仙人嗰個神主位就可以高少少之外。嗯 啊 但係最好地盡量都平排啦，無分大細啦， 唔好大細超， 唔好大細超啦。呢度講多一樣嘢俾你，又係好少人知嘅。有啲人你好似泰國啊，你祈福求嗰啲，或者人哋好多師傅送啲所謂嘅叫做護身符啊， 嗯， 佢送啲好古靈精怪嘅，你未見過㗎，嚇、 嗯， 冇問題。我話俾你聽你大路嘅嗱，你拜觀音啊，拜財神啊，拜嗰啲嘢咧比較大路啲嘅，但係佢送嘅咁就俾你啦。我當嗰個係正派師傅，唔係陰派師傅。但通常嗰啲嘢咧，佢好有特性嘅，即係自己好，即係好有個性。 嗯， 有靈性。 係啦，唔係有靈性，即係有靈性先會咁做。佢好有個性，佢好貪玩嘅， 好曳， 係咪先咧？好曳，有啲咧可以令你發好多財，但係佢咩咧？ 佢即係好黐身嘅，你識唔到女仔嘅，你打散你。 嗱啲， 喂，咁、那個師傅送啲嘢俾你，分分鐘。 啲乜嘢？ 佢冇講清楚，唔係養鬼仔，佢送一個專業一專咁嘅嘢咧，俾你係護身符，你擺喺屋企啊，佢保卡到你嘅。 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如果將來有人問你問佢啊呢、這個護身符佢護你啲乜，同埋呢一個嘢本身佢嘅特性係乜嘢？佢好貪玩嘅，你發覺你屋企嘅成日都好麻煩好多嘢嘅，就係佢搞。 咁你翻咗閪嘢，你攞呢個翻嚟， 但係佢你學可能 咁你要得到有 可能發達嘅喎，即係佢可能係冇，但係話俾你聽有人送件咁嘅嘢。 即係你攞飛翻嚟咧， 問清楚 有得又有失， 冇錯，你要問清楚。通常呢啲嘢咧，我有時睇話。喂，點解？喂，我生意都唔錯啊，我哋幾靚仔啊，話點解啊？喂，你嗰件嘢唔中意女咁，佢好黐身嘅啦，咁咪搞散你咯，就係咁簡單啫嘛。 送個豬八戒俾啦， 豬八戒就好識咯，就係咁簡單。所以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啊，當然你問我，即我學我跟咁多年，即講極都講唔曬。 嚇！ 咁當然啦，每個人都有啲唔同嘅，有啲。好即好奇怪的案例都有嘅，大佬咧，老實講，大富大貴嘅相，一百個九啊八個都唔係嘅。 點樣？ 大富大貴啊！嚇，幾可啫？幾可？ 哦，個相就即係大富大貴，但係 end up 都唔係大富大貴， 都有嘅。 哦，哇！ 你睇馬雲啦，馬雲嘅相， 馬雲嘅相頭咪唔好咯。但係相話俾你聽嘅，相頭唔好係唔緊要嘅。 咁咩緊要翻啲咧？ 但我話咗最緊要個八字，八字同埋即祖先生地。 嗯 嗯， 有啲人上頭又唔錯啊，八字又唔錯，但係唔好啦，一定係同祖先生地有問題。 嗯， 即我可以話咧，肯定係。 哇，咁樣講，你香港而家啲骨灰庵嗰啲位好細，好窄啫嘛，係咪？ 誒，佢唔緊要，因為其實以前骨灰庵一定係靈堂嚟噶嘛。 嚇！ 你有供奉噶嘛？有香火噶嘛？所以唔係 好大問題 嘅。一個供奉正正式式俾先人擺個位咧，係冇問題。拎翻屋企，以前就話啲人話：哎呀，呢啲骨灰嗰啲嘢唔好，但係唔好忘記喎，係你先人嚟嘅喎。 嗯， 你三唔識七就梗唔會擺屋企啦。 係啊， 你擺屋企先人供奉係冇問題。 嚇！即係嗰啲骨灰庵同埋你個靈位係唔同嘢嚟嘅。 分別唔大。 嚇！ 分別唔大，最緊要個供奉位啦。你一酒店咁樣擺落去咁，梗係唔好啦，離地嘅係咪先啊？ 但係佢 啲係佢係一個佢一個供奉位嚟噶嘛，係咪先啊？有燒香有咩剩噶嘛？ 即係咪先啊？ 唯一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呢度又係冇人講嘅 public 有一個好大好大嘅危機，就係你隔離嗰個唔知咩人。 啊 ，OK 嚇！ 你隔離嗰個殺人放火嘅奸淫老落嘅。 咁就麻煩啦， 會黐埋 嘅。即係你話骨灰庵， 骨灰庵又係山地都係貧瘠。你買咗啫，你點知隔離嗰個搬嚟咩人？ 我都會有影響嘅。 有錢人咧，成個 lock 就係咁解。 哦，即係霸班啲好， 冇錯啦，我係我自己啲人啊嘛，或者你係衰仔嚟嘅，逐你出家，逐唔俾你，點解唔俾你撞喺仙人墓院？就係咁解啫嘛。 嗯。 係嘛？不過呢啲嘢咧有排講，講極都 講曬。咁我想再問最後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喺美國咧多唔多風水師揾食或者多唔多？ 多得很啊！ 好多。 你點知邊個 work 邊個唔 work 咧？我第張我只印張卡片風水命理師就得㗎啦。係 咯。 嗯。OK。係 嘛？ 好啊。 啊，好嘛！ 今次啊，好多謝阿 Ken 啊，咁講咗咁多知識俾我哋啊， 有時間再研究過你啊，咁啊， 有時間再開多集啦， 再多集啦，喂，咁好啦，我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